我是当归， 我是阿西， 我是阿饼。 即系一入到去已经攞住红酒，着住件嗰啲白色浴袍，若隐若现嗰七寸就揈揈下咁样啦。你最想发生嘅 3P 场景系点嘅 咧？我留意到咧，通常女性嘅 fantasy 咧都系即系比较似系咧西方啲三级西片多嘅。咁我曾经同我啲两女一男或者两男一女我都 OK 嘅，系啊。我因为我自己我本身性取向我系有少少 fantasy。 我讲下我啲 3P 经验啦，都有。 咦咦，哇，有料爆啊！有啲人真係鍾意睇喎，試過有條仔就係話佢好想搵一條靚仔同我搞，咁因為佢係好，即係佢話佢睇到我俾人搞佢會興奮。 八成以上我係離得快過男仔，所以我係真係係堅幸福，我都係覺得好感 動。好幸福啊，好羨慕啊！有啲人真係鍾意睇喎，試過有條仔就係話佢好想搵一條靚仔同我搞，咁因為佢係好，即係佢話佢睇到我俾人搞佢會興奮，因為個衝撞太大，你一個咧就真係咧食花生咁樣鬆埋。 话说小妹搞完之后咧，啲男士都问我：，我搞得你开唔开心啊？ 哎呀，好很烦啊，我觉得你哋 舒服啊。 对于爱呢样嘢咧，即系会唔会觉得系你同时可以中意两个嘅？ 可以。 我想出去搵，但系唔代表我唔中意你。咁你觉得点？佢完全接受咯。咁后嚟就去送咗啊，呢种爱仲几高尚添。 佢讲身体语言，男女之间身体语言点样攻破对方啊？因为我觉得呢啲系可以睇到对方系咪真系 即系假。 各位斯打， 各位巴打， 大家好， 欢迎收听 《欲火街头》。That's a chick show, man. I'm not gonna watch any fucking chick show. 澳门街啦，咁啊，澳门街今个星期翻翻嚟咧，咁就，唉，真系好攰嘅一个星期啊，因为最近咧，工作咧就比较繁复啦，咁啊，即系有啲听众都见到啦，咁啊，早排咧，咁啊话香港，咁啊广州两边周围走，咁样咧，另外咧即系个身体啊越嚟越差，咁啊，即系叫做有好多身边啲兄弟啦，成俊哥都话，哇，见到好似啊，近排个人精神又唔系好好啊。跟住又即係好多嘢都好唔順利咁樣，咁啊問下我，喂有冇事發生呢咁樣，咁啊即係好多謝啊身邊啲兄弟同埋啲朋友啲聽眾嘅鼓勵啦，咁就好直接咁同大家講呢，其實就近況唔係太好，咁樣呢就有好多嘢呢，即係無論係工作上啊，自己身體上啊，或者係即係其他嘢啦，都唔係咁順利啦。咁身體方面呢，大家唔使擔心嘅，冇咩大碍嘅。早排呢，即係譬如有時見我話嘩休息幾日喎，咁樣其實純粹呢係譬如操勞過度啊，真係有時做嘢比較攰，或者譬如上下大陸呢，咁你上大陸呢啲人就好恐怖嘅，一日可以食六餐嘅，咁呢就即係有時即係頂唔順啦，呢啲交際應酬咁啊，或者有時夜晚呢夜場呢，咁啊真係嗰啲叫日以繼夜夜以繼夜呢，有時可能飲下酒啊咁樣，咁始終我本身可能一時間太多應酬或者係太過頻撲，咁變咗有時都可以搭車咁樣搭車咁搭兩轉咁加埋都十幾個鐘啦，咁變咗呢即係有船有車啊，咁啊有啲水土不服嘅，冇咩大碍嘅，咁啊大家唔使擔心啊。咁啊，另外啦，即係好多謝啦，早排啦，咁啊我哋嗰個 Iron Man 嗰個專輯出咗嚟之後呢，咁就即係好多嘅聽眾啦，有俾返意見啦。咁其實比我想象中呢，俾意見係少㗎，咁啊尤其是呢即係澳門同埋香港聽眾呢，咁啊希望你哋即係會即係有返啲意見，真係具體啲可以俾返啦。就國內有好多聽眾呢，就意見方面呢有啲啊，譬如指出我錯誤啊，譬如話我係入面呢有啲 Iron Man 嘅資料係俾錯咗啦，或者係即係話我哋女嘉賓啦，可能係 有啲講嘅嘢咧，可能係即係有少少錯誤咁樣。咁其實講真啊，我哋做節目咧最開心咧就係咁啦。當我哋去有啲錯誤嘅時候咧，你哋可以指正翻。咁啊，好高興嘅。咁另外咧喺呢度咧就要好多謝 Open Sky Radio 咧 Andy 啊。咁點解呢？咁因為 Andy 同我一齊啦，我哋話去攞呢個禮物出嚟送俾聽眾啦。咁啊 ，Andy 亦都係贊助咗一啲 Iron Man 嘅玩具同埋一啲海報出嚟嘅。咁我哋咧嗰個獲獎個名額咧，我哋原先咧係有一位嘅，咁我哋咧正正式式咧而家係加到咧係有三名噶啦。咁就聽眾咧，即係其實喺你聽到呢、這個節目嘅時候咧，其實咧獲咗獎嘅聽眾咧，譬如唔係澳門同埋三環市區嘅，其實譬如中國啦嘅聽眾啦，咁我哋已經將你嘅禮物咧寄出咗噶啦。咁另外咧三環市嘅聽眾都係啦，咁係 Andy 嗰邊亦都會係配合翻啦，亦都係會係由佢嗰邊寄啦，或者咧由我呢邊思雄文俊呢邊直接寄嘅。咁總之唔使擔心，咁啊一定會收到你哋嘅禮物嘅。咁啊當然啦，咁亦都係即係存在住啲聽眾話喂。嗰、那個答案方面寫得開股未啊咁樣，其實呢就真係唔難嘅，因為你只要你係上網上 Google， 你打 Iron Man 嘅主題曲其實已經出咗名㗎啦。咁跟住另外呢入面即係話 Iron Man 嗰個驅動時間，咁其實都係啦 ,Google 同埋維基已經係有曬所有答案，所以根本就唔即係唔係一啲咩要講答案嘅嘢啊，咁所以呢大家就自發自己嚟啦。咁啊，入去今個禮拜嘅主題之前咧，咁啊，多謝我哋贊助商啦。咁啊，首先啊，咁啊要多謝呢個 Open Sky Radio 啊 ，Andy 啊，咁啊多謝你咧就贊助啲咁多 Iron Man 嘅玩具啦，同埋即係啲禮物啊，咁啊好有心啦嚇。咁啊，另外啦，我哋嘅傳統贊助商啦，咁啊創豐物業投資有限公司啊，咁啊浩天企業管理、讚記美食、Poti Yaris， 咁啊另外啦，仲有我哋嘅好朋友啊 ，VPPM 澳門六隻攝影製作學會啦。咁啊，有啲咩平台聽到我哋呢個節目呢？咁啊，有首先係呢個我哋主台啦 ，www.mccarsamia.com 啦，另外 Vega 先啦，咁啊 Our TV 啦，咁啊天台啦，咁啊另外呢，咁啊仲有呢個我哋嘅好朋友 Open Sky Radio 啦，啱啱差啲講漏咗添，咁啊好多謝三環市嘅聽眾啊，一直以嚟咁支持澳門街嚇，咁啊最近除咗三環市呢，即係亦都係有啲美國嘅聽眾啦，即係其他地區嘅聽眾咧，咁啊最近亦都有加州嘅聽眾。俾個 email 我，咁問嘅嘢其實就唔關澳門街市嘅，純粹係問我一啲Iron Man 嘅一啲玩具上嘅資料啫，因為佢哋嗰邊就玩具鋪冇貨，咁問下我香港呢邊同埋澳門呢邊嘅資料，咁好多謝嘅，都好開心嘅，雖然唔係話直接問澳門嘅嘢，咁都係問返一啲係玩具上嘅，咁其實我都係好樂意去解答嘅，咁亦都係幫到手嘅，亦都係希望大家開心啦，咁啊高迪安呢真係好多謝啊，因為呢佢其實除咗話有禮物俾聽眾之外呢，大家上我 Facebook 都見到嘅，其實佢係送咗一隻呢係已經住咗版啦，咁 Iron Man Mark One 嘅六寸 figure 俾我，咁呢隻 figure 呢其實好珍貴嘅，因為呢佢除咗話已經住咗版之外呢，佢更加呢係第一版入面嘅初版嚟嘅，咁即係換言之呢，其實呢個可以話係絕版中嘅早期版啦，咁更加珍貴，因為我自己有嘅其實我都有，不過我有嗰隻呢就已經係第二版嚟嘅，咁雖然啊喺玩具嘅收藏者嘅角度，好似第二版呢個上色呢會比第一版靚少少，即係可能嗰啲銀色啊處理上好少少啊，但係老實講下第一版呢其實係好多時呢係每間玩具店甚至乎大型嘅，譬如 Walmart 啦，或者係玩具發酵城呢，都係一箱入面得一隻，甚至乎係冇嘅。佢嘅產量咧係比第二版係少好多。咁所以咧，即係真係好高興，好多謝 Andy 啦，即係咁有心啦，即係知我中意 Mark One， 專登揾翻呢只咁珍貴 figure。咁我亦都知道咧，阿 Andy 咧係我都知道佢係以一個價值不菲嘅價錢嚟入手嘅。咁啊好感激啊，因為我自己嚟計，我都未必會真係肯用咁貴嘅價錢去買一隻六寸嘅公仔，咁但係點都好啦，兄弟嘅嘢呢在心中，咁啊 Andy 呢一世都好兄弟嚟嘅，咁樣呢就有啲乜嘢呢，大家兄弟啊心照啊，多謝 Andy 先，咁啊亦都係呢早排佢知我即係有啲唔開心呢，佢亦都係有俾好多嘅書信俾我啦，咁啊亦都鼓勵我啦，咁好多謝呢位即係咁好嘅兄弟，好好嘅朋友啦，咁啊嗱，入主題之前啦，今日我哋有咩嘉賓呢，咁啊，當然今日又係還債日啦。咁啊，其實即係早排啦，咁啊，同我哋一個好受歡迎嘅嘉賓啦，就叫澳門鬼王成俊哥啦。咁啊，當陣時咧，咁啊，同佢即係做節目講下佢啦，又話去咗日本玩，跟住咧又講下咩澳門房屋，咁啊，講下啲要俾錢買嘅 嗰啲叫咩啊？京屋啦，咁啊，跟住後屘咧就同佢講嗱，之後要還債嘅咁樣，咁所以咧就叫佢話隔個零禮拜啦，就再嚟做節目啦咁樣，咁所以喳喳林咧，咁啊成俊哥都係一個好有誠信嘅人嚟嘅嚇，咁佢啊隔咗幾日咧就唔使一個星期啦，佢抽到時間咧佢就主動揾翻我，咁就同我講就話，喂，不如咁啦，做埋做多次又講下啲其他房屋嘅嘢啦。咁啊，所以咧今日就好開心啦，即系阿成俊哥咧今日系咁即系抽時間啦。今日咧就阿成俊哥打招呼先啦。 大家好，我系成俊哥。 嗱，咁今日咧就成俊哥嘅假期嚟嘅，咁所以咧其實今日咧就阿成俊哥好開心啊，就邀請我嚟佢屋企啦。咁啊，頭先食早餐啦，食完早餐咧，咁就叫我而家喳喳林咧錄埋個節目咧。咁佢啊下晝自己有嘢玩啦，咁啊出去玩之前咧，咁啊做節目啦。咁啊，同上次唔同啦，咁啊，今日系日头啦，唔系凌晨时间啦，咁啊，头先又煮早餐俾我食啦，咁啊，好即系好开心啦，咁啊，成俊哥，今日咧我哋主要个话题咧，我哋想讲两个，一个咧就早排啊，咁啊，其实讲紧咧御海南湾，即系讲紧香港华智啦，啊大楼啦，咁佢哋同之前涉及欧文龙案咧。嗰、那個收地事件，咁其實咧呢、這個事件咧一直早排咧，咁啊啲聽眾咧都話：喂，你哋講下啦咁樣。咁我當陣時我一個人咧我就冇講到啦。咁另外加埋早排，譬如同阿博士咧做一啲嘅題材咧，都係可能係比較係關於國民教育啊、教育方面嘅嘢啊，同埋咁啊，另外同啲女嘉賓咧係即係錄下關於啲感情信箱嘅嘢啦。咁呢個題材我哋一直收埋咗噶。咁啊係早排聽眾有講過，不如揾成俊哥。見佢喂講完上次公共房屋，叫佢又講下呢件事啦，即係聽下佢意見啦咁樣。咁啊，當然最理想就想揾阿森哥翻嚟講，咁但係阿森哥就直至而家嚇我哋早排講過啦，咁佢成個幾月唔喺澳門啦，咁而家咧佢人咧就在上海，咁所以咧佢亦都唔喺澳門啦，咁冇辦法啦，佢都仲未同我哋錄到音啊，佢喺上海，咁所以咧都係今次揾翻成俊哥翻嚟啦。咁啊，御海南灣呢件事其實咩事呢？咁啊，其實相傳咧，澳門咧就有個好出名嘅人，其實大家都好清楚，叫歐文龍。咁啊，即係温故知新啦，因為有好多朋友都唔係好清楚啦。咁啊，其實我哋咧又唔需要話依書直說嘅。咁啊，不如以直接一個記憶嚟計，阿成俊哥講下歐文龍，你記得呢個係一個咩人嚟嘅咧？ 呢個係澳門有史嚟嘅一個大貪官。 係，佢做嗰啲咩事啊？呢個貪官？ 佢啊，點講？佢之前咧就轉移資金，將一筆錢就匯去英國，點知人哋就查佢啦。 嗱，米茨，首先講咗，歐文龍係喺政府負責邊個部門？ 佢負責一個叫做土地公務運輸司，即係負責土地建築同埋一個交通系統嘅一個大官。 咁佢嘅部門係負責乜嘢嘅咧？ 負責澳門嘅地啊，管理地土地啊，建築物即係大廈同埋啲賭場興建嘅嘢啊，跟住運輸就係交通嘅嘢咯。 嗱，簡單兩個形容啦，批出土地及應用啦。 係啊。 咁啊呢個游水位嚟嘅喎。 係游水位。 因為點解咧？即係假設啦，成俊哥。而家你要攞笪地，你又要揾佢攞啦，跟住喺笪地上面，你我嚟起住宅又好，起賭場又好，起酒店起乜都好，你都要經佢批嘅喎。咁理論上咧就係、如果你做生意咧，佢係扼殺咗你第一個就係你間公司個形式係做乜，同埋你間公司根據地都係由佢負責嘅。咁啊，佢利用呢個職權啦，咁就即係收受啲好處啦，所謂。咁啊呢件事咧就一直咧即係澳門嚟計咧。老實講啊，由以前好多嘅部門，即係都有同啲賭場啊或者其他有關係嘅生意嘅人啦、啊，可能大家會有利益輸送咧。其實澳門有正常，你話冇咧就呃你嘅，亦都冇可能杜絕到嘅，因為呢個係澳門嚟咁。咁啊，不過咧佢就即係有啲嘢做得過分咗少少啦。咁於是咧就佢貪污咗幾多億啊？ 佢貪污咗啊！好似都幾廿億嘅都有， 帳面數啦，百億幾啦， 係百億幾，帳面數百億幾， 帳面數百億六千萬啦，咁底數即係有人講緊，其實個底數咧係超過二十億噶啦，咁但係當然啦嚇，呢個世界咧 你去攞嗰、那個，即係你做呢啲事咧，攞翻嚟嗰個錢咧，冇可能全部係你嘅，咁一定係有一大嚿咧，就俾咗一啲背後嘅大哥啦，或者係一啲身邊嘅人啦，或者係所謂一齊共事嘅團隊啦，係冇可能一個人食曬嘅。咁所以咧，亦都係坊間亦都係話啦，其實佢係出嚟幫人搲下鍋噶啦。咁我哋今日咧，其實咧真係唔係探討啊歐三，不過都要講講，因為成件事咧，其實呢件事咧就是源自佢而起啦。就是因為佢以往啦，咁啊講緊係嗰陣時係咪仲係何山何厚華哥做特首嘅時候啊？ 2007年應該係啦。 係啦，即係仲未有崔斯灣啦。咁唔係應該我哋政治啊，治政康源嚟到講仲未有崔始贏特首嘅時候咧，就華哥咧做特首嘅時候咧，咁歐山咧就負責批地。咁當陣時咧，其實咧有好多嘅工程咧，事後啲人咧都係有話過咧係有出問題，例如某間好著名嘅娛樂場外形咧都比較靚仔嘅，但係咧就話佢其實佢係斜咗嘅，傾斜咗嘅，就話咧過咗廿幾年、三十年之後就會有倒塌危機。咁但係當陣時咧，因為收咗即係好處啦，所以就仍然照批佢出嚟啦。咁另外咧，好似有個亦都有個酒店及娛樂場啦，即係喺舊區啲嘅啦。就而家都係㗎，一到打風落雨呢，佢門口呢飆水㗎嘛，因為個去水系統出咗問題啦，咁但係都係因為收受咗啲好處同利益啦，就將啲唔合格嘅工程呢就批曬出去啦。咁跟住呢，另外呢佢亦都批咗好多笪地賽啦，咁其中呢香港其實有好多香港嘅財團呢係過咗嚟澳門係有發展嘅，例如呢唔使講啦，即係最直接啦。其實銀河集團咪香港過嚟嘅咯，即係嘉華嘅啦。咁即係女家啦，女士家族啦。咁跟住另外仲有啦，香港嘅楊山啦、楊秀成，即係英皇集團啦，有過嚟咯。跟住另外仲有而家嗱講緊啦，劉聯雄啦、大樓啦、華智啦。咁另外仲有小甜甜啦，嗰個叫華乜嘢啊？ 華茂。 華茂啦。咁其實有好多咧唔同嘅。港資嘅企業過咗嚟，咁譬如有啲項目咧，而家都係即係進度緩慢，或者叫有啲我哋唔好叫胎死腹中啦，進度緩慢中啦，例如星麗門啦，跟住另外仲有講緊嗰個電影中心啦，記唔記得啊？話氹仔會起一個電影中心噶嘛，就係推廣呢個電影文化同埋亞洲嗰個傳統電影行業噶嘛。咁另外咧就係講緊啦，御海南灣咧，其實就係華智嚇。嘅一個喺澳門嘅一個重點嘅業務啦，咁呢件事咧其實涉及嘅地皮咧就係有5幅就已經批咗嘅，咁另外咧有8幅咧就係簽咗合約落咗訂，即係話咧其實佢係有一笪好大嘅 area 就係俾佢係起樓，咁而佢當然啦起得，尤其是啲名咁型喎，又叫御海又南灣，一睇個字都知啊，一定係貴嘢嚟噶啦。咁就點解呢？咁其實講緊澳門嘅樓市呢，其實以前森哥都講過啦，以往呢賭牌未開放呢，其實呢一啲好貴嘅樓宇呢，其實呢就個銷情唔係咁好嘅，或者其實本地人呢海洋花園啊、葡京花園啊呢啲呢已經係一啲一等一嘅豪宅嚟㗎啦。咁去到後咩開放咗賭權呢，隨住更加多嘅外資涌入啦，好多唔同嘅廳主啦，咁另外呢有啲係譬如外國呢一啲譬如嗰啲俗稱點講啊，外國嘅管理人員啦，即係譬如啲 COO 啊，啲總經理嘅 General Manager 啊，咁嗰啲可能年薪咧講緊係好高嘅，咁佢哋嚟澳門咧會有需求，除咗話住樓咧，好多時都會可能我買樓啦，直情喺澳門買層樓投資啦，咁於是咧呢啲豪宅咧就好有曬市場啦，咁好似早排啦，我哋講緊係咪小潭山啊，定大潭山一號啊？ 大潭山一號。 咁另外仲有而家最緊要啦 ，MGM 後面一號湖畔啦。咁其實有好多呢啲豪宅呢，其實澳門呢賣嘅情況係賣得好理想，同埋呢不停升緊嘅個價。咁所以呢其實好似華智過嚟呢做呢個御海南灣呢都係做一個高價嘅樓宇啦。甚至乎一啲以前傳統比較係即係平民啲嘅地方，好似黑沙環咁嚟計都有，譬如環宇天下啦，係咪？跟住另外仲有嗰啲咩海明居呀嗰啲，咁即係都係一啲貴價嘅樓啦。咁講緊即係其實啲貴價樓啊，成俊哥呢以你收入我諗你買得起嘅，但我就唔得啦。我就真係完全買唔起嘅，咁即係呢啲咁嘅樓呢喺澳門係好有市場，尤其是呢有啲叫投資移民啊， 你知咩叫投資移民啦？ 我知 道。係啦，投資移民咧落嚟好簡單啫嘛，買兩層嚟投資移民咯。咁可能另外再有個鋪位，因為做咗生意咯。咁變相咧，即係佢咁大個市場咧，就吸引咗好多外資嚟。咁啊，華資啊，而家即係其實呢段新聞都早排㗎啦。咁啊，即係純粹攞翻出嚟講下啦。佢五幅土地咧係原先係已經係批咗，同埋係已經動咗工㗎啦，係咪啊？ 做咗下面嘅地基工程。 是啦，即是换言之，他已经是打了桩啦，好冇咁讲，攞桩啦，同埋叫做话已经是起晒啲基建嘢啦，可以咁讲啦，系嘛，打咗个桩喺度啦，咁跟住亦都咧，其实咧背后咧系牵涉咗好多嘢，例如咧，第一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啦，其实曾荫权都嚟睇过地盘噶， 系啊，上次嚟澳门睇过， 系啊，曾荫权同个老婆嚟睇过，咁其实以曾荫权上次即系香港嘅前度特首啦。佢又嚟澳門出席嗰啲江湖飯局啦，即係喺啲賭廳擺春茗，咁佢又過嚟啦，咁跟住又好高調咁樣去同好多澳門嘅商人啊，甚至乎大樓都係即係好高調咁帶阿曾生過嚟啦。咁其實可能呢啲生意背後咧，其實阿曾生有份嘅。 呢個真 係唔奇噶嗱，我覺得咧，尤其是佢睇地盤，老實講啊，咁多嘢唔睇，點解無端端去睇呢笪地盤咧？佢係去巡視地盤，我覺得係可能係佢有份嘅生意嚟嘅。咁而你自己嚟睇，你覺得收翻呢五笪地，而家政府一句話唔合法收翻佢，你自己嘅角度，你點睇咧呢件事？ 呢件事啊，我諗都佢其實應該唔止呢十三塊地咯。如果你咁拖計，其他仲有。澳門之前歸歐岸嘅地咧，佢都收咗唔少啦。 其實係啊，因為佢係以一個之前以一啲比較低嘅價錢咧，買落咗好多土地儲備啦。但係問題你覺得而家即係因為一個人佢被話佢之前貪污嘅，咁所以咧就要將佢以前公職時候仲係做緊公職時候決定落嘅一啲政策一句話唔合法就收翻曬佢，唔俾你去即係唔俾你去做其他反抗動作，即係佢話嘅，佢名義上就話嗱，你可以去告㗎，你可以去翻高級法院告翻政府，跟住推翻個判決都得嘅。但係問題咧，其實啲議員咧，澳門啲議員咧都訪問過啦，啲議員都話其實都唔睇好佢咯。即係你去打官司，你有你打，其實政府話明一句唔合法咧就大曬嘅。尤其是呢個澳門嚟嘅，佢你真係政府話佢話收翻咧，你點你都要交翻出嚟㗎啦。咁你嚟㗎，你覺得係咪好唔公平咧呢件事？ 因為公平這件事呢件嘢咧，我就覺得澳門和香港的處理手法係唔同咯。 就絕對啊！ 澳門政府做的事是比較硬正啲咯， 硬正很多啊嘛。 係好硬正的， 係 即係佢就唔會同你澳門政府係唔會跪低嘅。 同埋咧，一樣嘢就是你香港的特首同你好好朋友是香港那邊的事。但澳門嘅而家現任嘅特首係唔賣佢帳啊嘛，即係現任啊，阿崔山啊，嚇佢係唔會賣佢帳啊嘛。咁啊，所以你睇其實呢五幅地加埋呢十三幅地係咪一定係收硬㗎？ 一定收硬。 咁點樣處置嗰個已經動咗工嘅問題咧？ 點樣處置動工嘅問題啊？ 係啊，動咗工啊，係。 因為佢位置喺。澳門機場對面大咸山的位置，佢已經即破壞了山體啊！呢、這個冇可能還原的嘛，大家都知道。 咁你覺得呢個樓盤會唔會政府收翻嚟，跟住繼續發展佢咧？ 我諗會繼續發展咯。 咁啊變咩？變公屋？ 公屋呢個就冇乜可能的。 係咁嗱，你睇會唔會個處理方法係政府俾佢繼續起好之後，政府譬如話佢要佔翻幾多一半或者幾多嘅業權，跟住等佢可以照樣買翻出去咧？ 我諗應該唔得啦，佢收翻塊地證明咗佢唔可以繼續開發個地方咯。 即係收翻啲空地翻嚟清拆咗佢，跟住再拎翻出去另外再用，你估係咪咁啊？ 我估唔會啦，應該。會再起樓，但係應該就唔會俾，應該唔係華資起， 即係唔係起你嗰啲，係咪咁啊？ 唔係， 即係會再起樓，但係唔係起你嗰啲，係咪啊？ 唔會喺華資完成呢個項目咯。 明白，即係會係另外再揾人去接手。 應該係咯。 咁其實嗱，我講講華智嘅情況啦。咁其實我講緊嘅資料其實比較舊嘅，因為其實即係節目出街時候咧，都唔係話即時嘅新鮮嘅嘢啦。咁早排資料其實顯示咧，華智咧而家大約咧係有嗰個公司嚇有現存嗰個資金咧，大約有50亿左右咯。咁其實咧倒翻轉啦，但佢今年內咧，佢係即係你做生意一定係同銀行啊，同好多嘅資金啊，好多基金咧係融資啊嘛。佢今年要找嘅數咧，其實係150亿嘅。即換言之咧，其實佢而家咧係背負緊佢公司3倍嘅債務喺身嘅，即大約數嚟嘅啫。因為即我好似其實我攞到嘅資料好唔同啦，有啲就話佢係有48亿，有啲又話佢有50，有啲話佢係47亿。咁我當係大約50亿啦。咁我債務咧有啲話佢145亿啦，有啲又話佢146亿，有啲話148亿。咁我大約當150亿啦。即總之大約都係3倍到啦。咁其實咧呢一個嘅樓盤咧，呢件事發生咧，其實對佢係一個重大打擊嚟嘅。 呢、這個絕對係， 因為即可能大家唔係好清楚咧，其實而家澳門喺世界各地嗰個經濟位置，其實處於咩位置咧？尤其是香港，就係、是、當你香港好多富豪佢發展唔到，或者喺香港佢賺錢嘅項目唔夠多嘅時候咧，就紛紛將啲錢掟曬過嚟澳門嘅。因為澳門喺佢哋角度咧，係一個咧仲係可以有大空間發展，同埋係揾到錢嘅地方啊嘛。即係譬如你話澳門賣嘅對象，即係咁講啦，澳門人口少，但係有錢人嘅比例咧係多過香港嘅，而家多好多。 同埋澳門人即係有物業嘅人係比香港多好多。 係啦，同埋一樣嘢嚇，香港咧其中一樣嘢，即係你不得不講咧，即係所謂理事力強啦，即係呢個李嘉誠家族咧，佢哋控制嘅實在太多啊。甚至乎佢好多係佢壟斷咗咧，其他嘅一啲富商咧，你想去香港再做同樣嘅生意咧，你都唔夠佢打啦。咁但係喂，好似澳門，我哋澳門一哥係邊個？ 澳門一哥 係啊，嗱你真係仲要諗啊，梗係河山啦、啊，永遠都係河山噶嘛，河山 賭王啦、 啊。啊，賭王，咁你一識講賭王，佢淨係控制賭場嘅。 梗唔係啦， 咁唔係，即係起碼佢一樣嘢嗱。河山咧，佢有啲厚道嘅，起碼佢唔會喺未開放嘅時候，以前佢有冇買曬所有地啊？佢冇啊。嗱，佢係有能力做到嘅，佢絕對係有能力去做到咧，買曬成個氹仔加埋路環，我諗佢有佢嘅錢係足夠嘅。加上佢以往佢哋家族咧，即係阿何山嘅太太同以前葡國政府關係咧，係非常之深嘅。即係我可以咁樣講啦，以前何山嘅財力同埋佢開句口咧，其實佢係基本上我諗大部分政府加埋咩，我諗澳門有80%嘅土地佢可以買曬一個人。即係佢叫話咁樣講啦，佢嘅集團可以買曬啦，但佢冇做到啦。其實如果一早有嘅話，其實就唔會有咁嘅事發生啦。同埋第二就係阿何山咧，比較係有厚道的一樣嘢咧，就係、是、你要欣賞佢嘅。先即係唔好話佢個人魅力同埋風唔風趣啦。佢係一個咧，即係街外錢齊齊揾嘅人啊。你諗諗下，而家永利嗰笪地啊，即係新葡京對面永利嗰笪地啊，其實舊葡京對面嗰笪以前咪商貿城，咪又係佢嘅，係佢俾永利嘅笪地。金沙笪地咧，即係以前嘅華都對外嗰笪地，其實阿何山都佔一嚿喺度嘅，即係而家嘅蘭桂坊即係金域嗰度，佢都係地皮擁有者嚟嘅。咁但係佢唔會因為永利你都係開賭場嘅，咁我梗係唔俾你啦，賭場梗係我自己開啦，佢冇做件咁嘅事喎。咁所以咧，其實而家咧，相對澳門係流落咗好多空間咧，係俾呢啲即係叫做話香港可能已經係一啲好有錢嘅人，但係其實咧，佢唔夠一啲更加有錢嘅人嚟到玩，佢就過咗嚟澳門。咁所以咧，而家個情況咧，就俾佢咧呢下真係攣住個喉嚨啊！同埋咧，你話如果係就算你律師團咧，你點咧都好咧，即係我咁問啦，如果嗱而家你係阿華智嘅律師啊，阿成俊哥，你會點同政府拗咧？呢台數？ 呢台數 係嗱，你唔使諗住俾錢啊！佢而家一定唔收你噶啦。你唔使有任何方法諗住賄賂而家政府，佢一定唔會做，一定係冇得傾噶啦。就算你同而家個特首講，你話我哋俾幾多佢，佢都唔會理你噶啦。因為而家係已經係冇呢支歌仔唱噶啦。咁但係問題，你會點同佢傾咧？ 我諗應該都問佢落翻啲補償費用咯。 我諗未必得啦，因為咧其實而家兩方面拗緊咧，其實最主要第一合約精神。喂，你簽咗噶啦，你點可以推翻咧？你只可以揸住呢樣嘢。但係問題咧，其實而家我打個比喻，個情況係點咧？ 佢而家係用一個好平價錢去買咗一啲嘢翻嚟，跟住佢可以以一個好高價錢買出去。如果你話中間咧，我係有個好唔合理嘅利潤，而你要補償我呢個差價咧，呢樣嘢係講唔通嘅。 係啊，冇可能。 你明唔明啊？即係呢個咧，如果咁樣講咧，就係叫四個字：輸大贏要。咁其次咧，如果政府同你咁妥協咗咧，跪低咗，啊、哎、好啦，我賠翻俾你啦。政府賠俾你，你估係用咩錢賠啊？ 納税人嘅錢。 納税人即係咩人啊？ 即係我哋嘅錢。 我哋係咩人？ 我哋 係啊。 市民的錢， 我哋是市民，整個社會是不會是跪低的，尤其是 澳門人不是不跪低。 澳門人是一個不要說硬頸，澳門人是一個自我民族主義很高的民族。我直接這樣說，如果是政府就算你跟你和解呢，他最多賠呢，我覺得是會賠回你當時合約那個訂的訂金給你，而是不會是你往後那個龐大利益那裡他不會跟你妥協的，一定不可能的。咁其實講到尾呢，啲議員話齋輸硬嘅呢盤，咁即係對於呢啲香港財團過嚟，咁結果咁樣收場，你自己點睇呀？ 我都係一個教訓。 係啦，即係我可以咁講啦，當係做生意嘅嘢，又唔好話教訓嘅，有蝕有賺，咁尤其是做大生意嘅人，咁冇辦法㗎，呢啲唔係即係我咁樣講啦，係會唔甘心同埋係會覺得唔情願囉，但係冇辦法，呢啲真係叫係天意嚟嘅，可唔可以咁講呢？因為正常咁講啦，你話以往貪污啊，或者利益輸送，跟住上曬岸，即係好多以前啲葡國啊，你有冇聽過啊？以前啲葡國呢，嗰啲高級官員呢，返去葡萄牙嘅時候呢，係黃金啊，乜嘢都好啊，錢啊，係個個翻到去就風光還鄉啊嘛，喺澳門係搲夠去揾幾世嘅錢啊嘛，但係嗰啲冇俾人抽清到啊嘛，翻到去啊開果園啊，買農場啊，乜嘢都有啦， 買城堡都有啦， 咁但係即係講緊以前葡國高官啊，啲嗰啲葡督又有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呢而家可以咁講咯，呢件事即係對我嚟講，第一我睇法當係一個經驗咯，同埋。冇得怨嘅，即冇得講，呢個係輸係輸天意，即係個天唔俾你做呢壇嘢，係即係冇正常冇咁諗嘅。你問我，即係好似阿歐山咁樣，其實佢都係唔好彩啫嘛。其實正常嚟計即係你咁樣諗，貪污係咪錯咧？係當然有錯啦。但問題當你發覺呢個世界周圍都係咁貪，更何況其實澳門唔叫貪得勁啊。我諗如果你相比強國，你信唔信啊？強國呢，我早排呢返去國內，即係同有啲老細出席嘅場合啦，咁識得一啲隱形富豪啦，穿到爛身爛世咁樣，但係講緊可能即係佢真係隱形富豪，佢四五百億身家，咁變相嘩，你即係你對起國內嗰啲，其實嗰啲先至係真正嘅利益輸送囉。就其實澳門其實都相比其實好少而科，即係你尤其是我話歐文龍咁表面數百億幾嘅，百億幾，喂，好少兒科嘅事嘅喎，係咪先？咁啊，即係嗱，佢已經講幾百億身家咧，咁啊，成俊哥 O 咗嘴，其實未必真係幾百億嘅，即係可能衰極都可能即係講真啦，百零二百億點都有嘅。咁但係你話係咪幾百咁？我講嘅啫。咁但係我諗又未去到咁勁嘅。咁但係即係見到佢哋嗰啲，其實個個都係做建築嘅。全部都係做建築嘅，全部都係做都係起樓嘅，咁啊即係知咩事啦，炒樓個個都係做建築嘅。咁啊嗱，呢節時間呢即係差唔多啦，多少少啦，就講呢、這個御海南灣呢件事啦。咁啊其實我哋都冇咩特別大嘅內容講出嚟嘅，其實因為好多資料上嘅嘢呢，其實大家呢上網呢就睇得返㗎啦。咁啊我哋即係純粹即係我哋兩個講下個感受啫。咁啊下一節返嚟呢同阿成俊哥咁啊講返啦，我哋上次冇講呢個問題啦。上次我哋講咗呢個澳門呢經濟房屋嗰個近況啦，咁嚟緊呢我哋就要講呢個澳門公共房屋嗰個近況，即係同大家講下公共房屋係咩一回事呢。咁下一節返嚟啊。